又翻嚟第二节，因为其实我赶啊，录音十点四，我十二点钟已经要出门口啦，约咗个客喺香港，有份合同要倾。第二节啦，讲翻上次嘅话题啦，咁希望萧生嘅成全啦，因为咧有阵时运嘅嘢咧好难解释啊，吓举嘅事例就系头先我所讲咁样。当然，萧生系一个有学养。有逻辑判断、逻辑思维好强嘅人，有知识嘅人，咁但系个运唔系企喺你嗰边，你就好难行。其实我做好多次节目，我都讲个势喺你嗰边，你就赢；个势唔喺你嗰边，你要个人能力特别高。而家胡苏争个势唔喺你度，你个人能力要特别高，但我都睇到佢真系高嘅，希望有一个转变啦。因为咧，我相信咧嘅关键期过咗噶啦，关键期真系过咗噶啦。因为有胡国兴、有众志、人社、自重呢啲人，有女王呢啲人，我唔识讲啊。因为咧打呢场仗，其实对我嚟讲咧好简单噶啫。个人哋个势喺呢度，你只系要集中两点：守者千里，攻者一点。攻者一点，呢、这个先系噶，因为佢要守住你嘛，系咪啊？排山倒海咁嚟撞你嘅时候，佢冇咗个方向性，对方而你唔系打手势，你系攻嘅啫。明成祖都系乜嘢都唔理，一支箭直杀入燕京，永远都系唔系兵力强弱，系个策略问题。我唔会教你策略投票，因为呢啲系多余的。你要赢呢场选战，只有所有人集中去做两样嘢。第一样嘢，胡苏争即系民望，民望嘅嘢就等于一个潮流，一个势，势如破竹。如果你有99.99%嘅民望，佢得0.01%嘅，你估习近平会点谂？99.99%，明唔明啊？当然冇可能，人哋建制本身数来数去，而家林郑32%系基本盘嚟嘅，你点样都喐佢唔到，咁你点样可以攞到68%呢？胡国兴唔系分咗你嘅票，系分咗你嘅民望，分咗你嘅可赢性，所以呢个系扑街之中嘅扑街，我冇讲错。而家今日仲因为已经胜选无望啦，佢系胜选无望噶。因为民主300+大量倾向抌晒所有嘅票落去胡苏争度，佢应该出嚟退选噶啦。佢退选嘅作用就系令到胡苏争，佢分咗胡苏争嘅10点民望，而呢10点民望俾埋胡苏争入边变成咗62%，对32%有6个游离票，你抛离佢差唔多接近30点，唔到中央唔考虑，因为。女娲炼石保青天，是保青天的意思，是保这个撕裂的香港的社会，能够统一晒整个香港的社会意志的，就变成了唯一的就是胡苏争。所以胡国兴，你不退选，你是冚家产。再讲一次，我屌你老母啊！到今日为止，再说撑他那些衰过投白票，投白票的意思就是话俾人听，我唔做，我唔沾呢盘污水，洁身自爱。虽然喺我眼中你都系等同林郑，即系嗰6%，但系胡苏争而家切切实实就系俾胡国兴分咗9%至10% 嘅民望，所以。女王唔系你识屌人噶，我屌你老母啊！你后生啲啊！如果我话我屌鸠你，啲人话屌你老咩？你摆到明敲下女王啦！我心谂我屌你老母啊！晒只蓝宝石出嚟，屌你老母！支持胡国兴嗰啲，自己谂一谂，究竟发生紧咩事？所有嘅左交唯一嘅目标就系企喺弱势嘅社群度去对抗强权。你哋成日讲。鸡蛋与高墙，我哋永远站喺鸡蛋嘅一面， 而家胡苏贞就系鸡蛋啊！我都同样我屌你老母啊！第二个方法，民望高咗。第二就系、是、所有嘅有钱佬同埋建制派，因为对方势大，不停咁压迫佢。令到佢哋有反抗嘅意志，但係反抗係有成本嘅。如果佢反抗嘅时候胡苏贞不能赢，即係反抗冇用嘅时候，人人都讲呀，即係等于本土派做嘢要有用㗎嘛。民主派你争取咗民主三十年一事无成，係咪呀？所以咪背弃你囉。而家人哋都係你当佢哋本土派就得㗎啦，所有嘅建制派或者有钱佬床板夹春袋夹住咗咯，咁点呢？佢哋唯一嘅就係希望你民主三百家砌埋有四百票到，成报讲呀，唔係我讲，四百票到，佢哋倒到百零两百票落嚟你就赢。所以胡国兴要退选，集合晒所有嘅力量。第二就要令到啲有钱佬转态，李嘉诚在内，因为他们真的暗票，只有胡苏贞赢了换了一片天，他们才相对有运行。而我们这些小角色小网台讲粗口又好，公开呼吁都没有用，只有最接近权贵的人和有朋友和最多人收听的节目，即是我讲的 D100 郑大班、萧若元先生，点解啊？你成日都讲一啲系好现实噶啦，你哋无谓幻想啦，吓、啊、你哋有童真啊！你讲呢啲系咪啊？散播咗个灰色论，你唔系灰色嘅心理啊，唔系对我哋呢啲，系对一啲权贵都有影响啊！因为你自己都自诩你自己好有影响力，嗰啲嗱，即系嗰啲偏建制嘅，一朝早瞓醒第一时间就揿入嚟 YouTube 就要睇到最新消息，就知道成个世界发生咩事，跟住你沾沾自喜，即系话你会影佢听你嘅，你就唔多唔少都会听你，而你会影响到佢。既然你会影响到佢，你应该每一日都喺度渗啲同佢讲，共产党如果再嚟，包括李嘉诚在内，你而家俾共产党边缘化，俾国企同埋佢自己大陆嘅资金边缘化你嘅时候，你唯一对抗佢嘅就係要胡苏贞赢。而你佢赢嘅成本喺边度？赢咗之后变咗天之后，佢可以唔输喺香港保得住。大陆我唔敢讲，因为大陆你本身就被边缘化㗎啦。制定支持咗你话官商乡黑警交易都好啦，胡苏贞因为你哋支持佢，佢被台底有交易俾你都好啦，将嘅土地发展啊或者各样嘢呢制定一啲政策偏向返港资，唔好话华资啦，港资华资都好啦，令到你哋得以喺香港继续生存同埋继续发扬光大。你本土派你唔好屌鸠我啊，因为佢哋係港资，佢哋华资啊，我哋政府保护佢係梗㗎，係咪啊？逻辑性係你哋讲㗎嘛，係咪啊？我哋做呢一套，你本土派包括梁金金在内，你哋出嚟讲保护香港人，香港嘅企业有乜嘢唔啱啊？抗拒外来城邦分隔啱啱啊？啱啱啊？咁所以你要解释，你哋要做呢啲嘢，鼓励佢哋走去转态。而萧若元、郑大班，你哋要不停喺个广播或者自己朋友聚会都要渗呢个元素出嚟，话俾佢听，面粉贵过面包。启德海航究竟屌你老味，仲可唔可以买落去？到时你哋都心灰意冷嘅情况底下，你哋能唔能够做得更加多？就係令到佢哋所有我哋嘅商界统一意志去对抗中资，呢个係一个最好嘅机会。你要不停咁讲宣扬，虽然而家迟啦，唔代表冇，即係当时支持人民力量嘅人 在过往的选举，不是这一次，之前那届的选举，所有的人识得的包括我在内，打电话给亲戚朋友，唔该支持边个边个，李萧若元、李郑大班识的权贵又究竟有几多？你要互相去影响他哋，虽然仲有两三日，你哋嘅能力越强，你哋俾我嘅责任越大，你哋真系要谂一谂。只要佢哋觉得转态有胜算，我哋就赢。我唔系薯粉啊，我唔系见呢啲冚家铲薯粉薯粉薯粉薯你老母咩？我唔系黄永呢啲咁嘅扑街啊！懒系高人一等，懒有先见之明。呢个社会冇啱同错嘅，只有值唔值得做，系咪啊？冇啱同错嘅，只有值唔值得做啊！所以啲所谓薯粉或者支持胡苏贞嘅人，你哋唔使特登千方百计去蒙骗自己，话胡苏贞一定当选啊！乜乜乜个势真系唔喺我哋度，我哋只系尽量做。希望有大奇迹日，而家就系咁，系咪啊？萧生希望佢嘅运啊，由3月27号先转好啦，跟住咩样样都一帆风顺，迎刃而解啦。3月26号之前，你都系要保住啊！咁另外呢、這个其他嘅人都系啦，我哋望住嘅时候，有个女士同我讲：我哋有咩可做啊？参加游行，我冇用。参加游行俾唔到压力嘅，而家只系想办法。你能够俾压力嘅就系俾压力胡国兴，叫佢退选嘅啫。但系呢个扑街佢系唔会，到今时今日都唔做。所以有阵时乜嘢专业人士啊，即系我哋香港最佩服咩有钱人啊，专业人士啊，其实扑街一个。我哋呢啲小市民地盘佬。我哋讲我哋相信嘅说话，唔好做一啲我哋唔相信同埋唔啱听嘅说话咯。讲一讲啦，选举讲到呢一度啦，因为仲有两三日要闹嘅人，其实闹晒，咁下个礼拜再做节目嘅时候，咁啊重新啊大匪看天下咧，就做翻我自己想讲想做嘅，就唔好闹人，因为其实都唔系为 view， 因为都冇乜 view， 即系人言未轻。咁啊，多啲啦，啲网友咧 subscribe 我哋频道啦，多啲 YouTube 留言啦，因为我哋唔想收科金，我亦都唔想每网聚摆筹款箱。你系支持我哋嘅，揿入嚟 YouTube， 等我哋睇到个广告。有啲网友喺嗰度闹，啲网友咁低质素，为咗为阿大 N， 你个节目有质素啊，不过播咁多广告我唔睇，咁我只能够咁同你讲啦。如果有一个人俾六个 number 你，你会中六合彩嘅，中硬嘅，因为佢有广告，你咪唔好听咯，系咪啊？放弃咗一个发达嘅机会咯。阿大 N 做节目，佢真系攞个心出嚟做，自己有计划，虽然每一次短短地，佢真系摆出嚟噶，想咧将佢嘅知识同埋佢嘅经验话俾人听，佢唔系好似我哋呢啲。即系啲网友讲得啱嘅，鸠噏四，佢唔系，佢真系有佢嘅智慧，佢嘅经历喺嗰度嘅，系咪啊？即系有啲人同我讲，听阿大匪粗言秽语啊，唔得持平啊，可能都系啲网友讲，但系每一个人都有佢睇法，你嚟听我节目，当支持我哋，唔使你真金白银攞。你咪睇两次咯，第一次听 scan 晒啲广告，第二次听咁咪听埋啲广告咯。咁你开着部机直头唔听咯，因为你听咗啦嘛，净系有得佢广告播咯，系咪啊？系咪啊？如果唔系咧，再下次咧，再有机会咧，即系我搵到钱或者我即系而家唔敢讲啊，我发动一次啊台湾旅行团我全包咧，系咪？因为我赚到钱啊嘛，啱唔啱？希望能够啦吓。咁而家唔知咁样讲到呢一度啦，讲讲李嘉诚啦， 我对李嘉诚有啲尊重嘅，虽然佢嘅长实咧喺建筑界咧嘅名声唔好。啊！尤其有佢个仔开始上个台之后，全世界都知噶啦。屌你咁做到最后尾嗰单工程，梗系要七折走数嘅，唔知点解拖到你绝，系嘛？永远都系噶啦。啊！所以咧，个个咧就要打高三成同佢做。其实佢又喺度自欺欺人，我哋呢个业界又睇到自欺欺人。但系李嘉诚咧系真系相对尊重嘅，因为佢真系爱港嘅。相对咁多嘅有钱佬，佢做慈善嘅业，你唔好讲，诶、哎，对冲翻佢捐，对冲翻佢啲税嘅啫，都要做先得噶。佢冇话喺星光熠熠要保良捐，攞张大支票出嚟搏影相啊！诶、哎，佢唔需要啦，咁咪系咯，每一个人都有目的，系咪啊？汕头大学捐大陆、捐香港、捐城，佢真捐咗好多钱，佢做好多嘢。曾经为过香港，不过而家因为地产霸权嘅问题，令到我哋咧就将最其实地产佢香港而家都唔系最巅峰嘅时候，佢都被边缘紧。佢最重要嘅生意亦都唔喺香港，盈利得2%，暗示埋俾你人听啦，2%咪即系二咯，即系二号林郑月娥咯，系咪啊？开唔开心啊？吓、啊，即系佢，你话佢寻日伤风又好，真系喊都好啦。一个有钱人，一个咁即系香港人曾经自豪，或者华人社会啊，唔系我哋喺华人社会。如果你十年前你翻大陆咧，个个一讲李嘉诚咧，就其实哎呀，李嘉诚好本事啊，好巴闭啊，系讲出嚟华人之光。但是今日唔系今日啊，寻日出嚟讲嗰番言论，大家可以睇到，唔想自己攞手打自己块面，唔想讲支持林郑，但系每一个信息都话俾你听，林郑当选，我嘅分析啦，你哋其他点样讲啊？睇到系咪啊？女娲补青天，人系可以好多嘢做嘅。其实佢喺度，可能佢喺度勉励紧呢个林郑月娥啦。但系咧，女娲补青天，我就唔敢讲；女祸拆青天，我就敢讲，系咪啊？女祸拆青天，嗰、那个唔系祸字，系祸字。人嘅性格形成咗，即系有啲人。诶，又提老萧啦，即系近期有啲人同我讲，老萧啊个仔而家喺大陆做生意，越做越大，佢肯定啦，当嘢佢有份啊，乜乜乜乜，成日话退休，实际上咧最高领导人系佢，咁有乜出奇乜乜？我都听埋好多呢啲，但我唔相信。头先我讲话佢嘅运唔好，系基于一个客观事实作出主观嘅评论嘅啫，因为真系睇到佢近呢一年半载真系。做好多嘢头头碰着黑，啱唔啱啊？但系我对老萧嘅人格，有啲话佢老千商人啊，做庄家乜乜啊，都听好多。但我相信近呢十年至十五年嘅老萧咧，人可以呃好多人，但有啲事呃唔到，对自己嘅父母、兄弟、子女嘅感情，点解要扑出嚟为阿萧定一啊？啊，讲一啲咁嘅说话，啊，对阿妈系点样啊？对自己服役嘅人啊，你啲人话佢两狼狗咬春袋都啦，佢真系咁样。所以咧，再讲多，其实以后都冇咩机会讲阿萧生噶啦，因为过咗选举之后，系嘛，咁啊，又系另外一件事啦。咁我系相信阿萧生嘅，系咪啊？唔好下下用阴谋论去评论一个人。吓、啊、嗰件事佢亦都影响唔到几多，唔通佢真系开支咪吓？佢话边个赢就边个赢咩？系咪啊？唔系咁啊！佢唔等于胡苏贞，胡苏贞行出嚟系去到边度只有拍掌嘅啫，即系对佢嘅喜爱啊！香港人而家对佢喜爱，战无不胜啊！简直啊，民望嚟计咁啦，李嘉诚。我相信佢都系咁多年走落嚟，佢有个脉络，佢有佢嗰个人格， 到八十几岁，你要佢改，改得几多啊？系咪啊？即系烟同烟仔可唔同，烟仔可无人格可言，唔系今时今日，系之前，系咪啊？即系好似刘銮雄咁，怕过边个啊？系咪啊？出报纸，老千商人，你乜乜乜乜，讲未讲？吓，每一个性格出咗嚟，同吕丽君分手，讲未讲？分身家即时分。香港嘅十大枭雄，在生嘅，我排佢第一。萧生可能唔同意睇法，佢剔除咗十大枭雄以外，但系佢嘅性格咩叫枭雄？我嘅定义就系我决定咗嘅嘢，一做做到底，唔理成本后果。我净系讲我自己嘅啫，以成功为目标。我哋香港除咗刘銮雄，仲有边一个？是咪啊？仲有边一个？只有刘銮雄。题外话啦，又差得太远。李嘉诚佢自己人格嘅，唔理寻日点样解读啦，佢真系喊嘅。我相信如果佢真系唔开心喊嘅，佢都系为香港而喊嘅啫。因为对佢嚟讲，听日冇眼屎干净盲，坐飞机砰砰声去咗英国，喺英国长居都得啦，有乜问题啫？系咪啊？能够走嘅唔走，生意重点唔喺呢度。虽然被共产党劫住，但佢依然一往无前系做紧。咁我哋只能够佩服佢，同埋支持佢咯，系咪啊？我哋支持佢就冇叫你，我精神上支持啫，冇叫你买长实啦，啱唔啱啊？冇，系咪啊？但系佢对高新科技啊，同埋其他各样嘢咧，佢都系。比所有嘅香港而家嘅有钱佬系做得更加多咯，吓、啊，所以咧，我都希望佢身体健康嘅，能够咧就长命超过百岁啦，唔好话百岁，身体健康得嚟长命百岁啦，就唔好好似林郑月娥啦，哎，对唔住，讲错咗个名字，啊，佢今日个名字就叫白族月娥。三月廿六号，如果佢真系赢咗嘅咧，就系白族月娥三低特首，就系佢新嘅名字。未来五年，我相信咧，由我哋呢个小小网台咧，一路开始蔓延出去。每一次见到佢出巡，或者佢出所嘅片，就留呢两句说话：白族月娥三低特首，我哋一路玩到佢尽。好多事好多成就係咁样㗎喇。希望啦習近平一念之间啦，因为佢其实一人一票就係佢嗰一票。喺呢一念之间佢要转态，佢要边个赢就赢㗎喇。因为点解呀？老萧话到呢个时候太迟㗎喇，佢叫乜嘢都做唔到㗎喇。係咪呀？因为嗰啲人要再转态好困难嘅。有咩咁困难呀？三百家喺呢度有四百票。佢唔使商家佬转态㗎，佢要问林要佢的系嗰啲一定听佢讲，你自己分析讲㗎嘛。要呢个渔农界，要民建联，要呢个工联会，三个组织啊，中华厂商会，呢四个最无耻嘅即时转态够晒票啦。你哋嗰啲人继续投林郑冇关系㗎。一人一票是仲得噶，你成日话哎呀唔够时间做节目，点解我成日会提阿萧生你呢？因为你对我影响好大，因为你出最新声，我第一时间听。但系唔合理嘅就系唔合理，系咪啊？哎，好迟噶啦，而家要转态都好难噶啦。啊，决定咗系得嘅，因为一人一票，佢禁制唔使禁晒六百几人、七百人，佢系只系要禁两百几人，佢唔系要商家佬去转态，因为佢商家佬应承咗佢，你咪继续支持林郑咯。佢唔会令商家佬同埋嗰啲专业界别失威㗎，嗰啲人支持喺度囉，跟住咪叫工联会 呢个劳联叫呢个中华厂商会、渔农界、民建联、转态够晒有突噶啦，高民望添啦。所以呢几日如果真系中央有人来收风嘅，希望真系听下香港人嘅意见。其实两个都系建制派，只不过一个人做事温和啲，一个做事强硬啲，唔理人。所以而家香港嘅廉政公署啊，系调查紧立案调查林郑，因为西九事件佢绕过晒所有嘅程序，委任咗一个设计师去设计，不理程序公义。所以咧，毛孟静议员咧询问廉 ICC 系立咗案嘅，新闻写嘅咋，我都希望系一个有案在身嘅人就不能做特首。其实各方面都做紧，每个人做紧，有啲人扯高佢民望，同佢多啲影响就佢民望嘅代表啦，系咪啊？多啲留言俾佢啦，捐钱啦，做佢嘅势啦，一百几十都好啦，系咪？曾经吓、啊，跟住廉署佢有啲人喺呢个时候立案，亦都系对林郑嘅打击嚟。其实亦都系一个反抗意志，喺呢个时候真系要做。我记得星期二得到里面有一个叫做咩啊，黄江马德里系嘛？啊，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呢个 Tony 讲啊，佢世时有个梦想，就希望喺黄江开一间黄江马德里餐厅。啊，但系咧，佢另外而家年纪大啦，啊，佢上次上咗讲咗后半决啫，佢冇下半决。佢嘅下半决咧，因为咧。黄江马德里做唔到啦，黄家马德里都唔嚟香港踢啦，佢就希望咧就开另外一间雪糕店、雪糕咖啡店，个名字就叫做 ICAC 咖啡店 ，Ice Cream A 系咩话 ？A 系牙定系乜嘢？我唔记得啦。啊，等我问一问先。 啊、Ice cream and coffee 啊，系啊，啱啱好啊，提我啦 ，Ice cream 我 for coffee 系咪啊 ？Ice cream and coffee 啊， 再讲多次 ，Ice cream and coffee 啊， 哦，冇错，系 Ice cream and coffee， 即系 ICAC， 中文名廉署咖啡啊，亦得非常好，就专为林郑而设嘅。咁我都希望我哋真係能够喺呢几年储到钱，我哋就开一间 ICAC Ice Cream and Coffee， OK、啊、希望大家多多嚟帮衬，每一个人都做緊一啲咁嘅嘢囉。所以呢， Tony 係我一个好佩服嘅人㗎，佢老君好快㗎，黄家马德里入面黄江马德里喺呢个重要关头嘅时候，佢就成立呢、這个希望成立呢个 ICAC 廉署咖啡。所以呢，每一个人都有佢嘅力量嘅，网上又好，实体都好啦。特首选举讲到呢度啦，应该都差唔多㗎啦，因为呢头先嗰节25分钟呢节我估都25分㗎啦。係咪哦，多咗啦 ,28, 啊。咁下一节返嚟讲一啲投向建制派嘅人同事。